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顾恒波被老鸨子选中了，当了一个重点培养对象，从小在妓院里受到严格培训，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样样精通。不为别的，老鸨子就希望有朝一日顾恒波能够成为自己这花楼里边的一员花魁，帮他挣大钱。老鸨子这番心血还真是没白费。都说女大十八变，顾恒波17岁这一年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论相貌，绝无二人能与她比美；论才学，那也绝对是高人一等。为了抬高顾恒波的身价和档次，老鸨子还特意把她安排在了梅楼居住。这里可是想当初隋炀帝在扬州建的寝宫，仙境一般的楼阁，天仙一般的才女，两样加在一块儿，顾恒波瞬间就成了扬州城里出名的花魁，受到各路文人墨客、达官显贵的追捧。老鸨子一看顾恒波这么红，为了能够让他发展得更好，没出多久，老鸨子愣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打算把顾恒波带到金陵秦淮河畔，去那里纷争一片天地。咱都知道秦淮河畔，像顾恒波这样的名妓可不在少数啊。都说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顾恒波到了那儿到底会有何过人之处，能不能在秦淮河畔立足，最后成为秦淮八艳之一呢？她庄严亮雅，美艳无双，精通文史，工于诗画，她被时人称为南曲第一，又在清初被封为朝廷一品诰命夫人。她的婚姻因追随三朝意志两度投降的龚鼎孜而备受争议，有人认为她重情重义，品性高洁，有人斥责她是轻浮势力，水性杨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备受争议的诰命夫人顾恒波第四集。顾恒波那是绝色美女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可无论什么年代，大家都清楚，漂亮可以作为女人吸引男人的优势，但如果你只有美色没有智慧，即便能够红极一时，那也不可能坚持多久。男人喜欢风姿绰约的女人，但同时也喜欢美貌和智慧兼具的女人。而顾恒波能够在秦淮河畔纷争一片天地，成为秦淮八艳之一，她的绝招就是不光只有美色，还有智慧。她的才华绝对不在她的美貌之下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顾恒波号称有三绝，就是这三绝奠定了他在秦淮河畔无可替代的显赫位置。咱们分别说说他这三绝。头一绝就是他的画，顾恒波的画不拖泥带水，浑然天成，尤其擅长画兰花。17岁的时候，有一天顾恒波瞧见院子里边兰花开得清清爽爽，一时兴起，吩咐下人准备文房四宝，提几笔画了一幅兰花图。您可别小看这幅图，咱刚才就说顾恒波的画很出色呀。那到底出色到什么份儿上呢？您听好了，就他这幅兰花图现如今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。您想想，能收藏在那儿的画作得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呀。除此之外，顾恒波18岁的时候，因为兰花画的出色，还特意和李香君这帮姐妹一同参加了扬州名士在南京组织的兰社。 我在这儿呢要稍微多说两句，不知道您发现没有，都说君子喜欢兰花，其实不光君子，很多特立独行的女孩子也喜欢。好比说这秦淮八艳个个都喜欢兰花，爱画兰花。那为什么这些青楼女子对兰花情有独钟呢？我个人分析啊，兰花是花之君子，品性高傲圣洁。在那个泥沙俱下的时代，这些姑娘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极其混乱的环境里，每天接待或者应酬着各式各样的男人。但是身在这些淤泥当中的几位姑娘不甘堕落，所以希望自己能像兰花一样，用兰花勉励自己。虽然选择不了生活环境，但是可以做泥沙当中的珍珠，而不是被腐蚀的淤泥。顾恒波就是这种性格，为人处事不光有种兰花的高傲圣洁，还有一种君子般的豪爽。顾恒波的画不光是兰花出名，他所画的梅、松、竹可以说都是画界比较出名的作品。当然顾恒波很少作画，而且他的画从来不轻易出售或者送人。这么一来，物以稀为贵，很多文人雅士都渴望能拥有一幅顾恒波的画，甚至不惜千金作为报酬。可顾恒波呢，既然希望自己能像兰花一样，就不可能任由那些铜臭玷污了自己，从来不会因为有人求画而去作画。相反，真说兴致来了，灵感有了，顾恒波不会顾忌身在何处，马上就会提笔作画，画好之后分文不取，送给一些有缘之人。都说诗情画意，在古时候啊，这诗画是不分家的。既然顾恒波的画这么出名，可见他做的诗也应该不错。这么一来，咱们就提到了顾恒波的第二绝，那就是他的诗文。说到诗人呢，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太细腻了，触景生情写首诗，悲欢离合写首诗，男欢女爱写首诗，人生失意也得写首诗。反正很多写意派的诗人都会让人觉得他们的诗句有点无病呻吟。当然咱这不是否定那些诗人的才华，而是想拿这个和顾恒波的诗句做对比。顾恒波的诗之所以堪称一绝，都是因为他的诗句清新自然，洒脱诙谐。他的这种写作风格有点和鲁迅先生相似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因为顾恒波的诗独树一帜，所以很多文人墨客都非常喜欢。顾恒波作诗除了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，还用它来作为一种保护方式，展现自己才华的同时，也能用它来调侃一些他不喜欢的人。当时山东有一位八府巡案，名叫杨公佩，别看身居官场，官职也不小，可这个人呢，在大伙印象里头，说的不好听点啊，就是一老不正经，一天到晚对那些有点姿色的姑娘不怀好意。顾恒波当时出名啊，是个男人都想和他认识认识。但是有一点，这些人里头不乏那种儒雅的文人，但是也有像杨公佩这样的神经病。杨公佩对顾恒波的美色简直到了垂涎三尺的地步，只要有功夫他就跑过来跟老鸨子央求，那意思啊，只要能让我跟顾大小姐见见面，赏我个脸，陪我吃个饭，甭管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老鸨子知道顾恒波是什么性子，就这样的客人，即便俩人见面了，这顾恒波肯定也没好脸子。可是转过头来再一想，杨公佩好歹是个官儿啊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小人不能得罪，真要把杨公佩着急了，难免他干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老鸨子左右为难，实在没辙了，这才把自己的难处和顾恒波说出来了。顾恒波这丫头聪明，一听这个当时微微一笑，干妈呀您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这事儿说来也巧， 没出一个礼拜的功夫，杨公配又厚着脸皮过来了，一见老鸨子咧嘴就乐，嘿嘿，老鸨子，我这都来了好几趟了，顾大小姐那事儿你帮我搞定没有啊？老鸨子一听，心说得，我猜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赶紧陪笑脸，哎呀，看杨大人说的，顾恒波再高傲也不能跟杨大人对着来呀，我们这丫头小不懂事儿。杨公配啊还一脸无所谓呢，没事没事，孩子小，你老鸨子得多调教啊。这么着吧，两天过后我有个家宴，你呀跟他说我杨公配邀请顾恒波去我那儿一同用膳。说完了一脸坏意的转身就走了。老鸨子这会儿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心说顾恒波要是去了这什么结果不用问呢，可是不去吧又找不着什么合适的理由回绝人家。这个时候正好顾恒波从前院路过，瞧见老鸨子一个人啊站着发愁呢，好心过去一打听，哦，闹了半天是为这事儿，赶紧宽慰老鸨子，您别急妈妈，到时候我去，您看我当着众人之面怎么给他好看的。顾恒波知道杨公配这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，为了赴宴他特意画了一幅苍松图作为礼物，在这画上啊还写了一首打油诗。等到了家宴那天，顾恒波当众把这画一展开，把这诗一念，嘿，这赴宴的宾朋啊没有一个不偷着乐的。这打油诗怎么写的呀？许看不许吃，许虚不许食，许谋不许得，许卦不许折。这意思说白了就是啊，这癞蛤蟆休想吃我这天鹅肉。这么机灵的姑娘再配上这首诗，杨公配他就是再有什么歪心眼子都不敢付之于行动了。吃过家宴，只好派人全虚全影的把顾恒波给送回来了。写诗作画成为了顾恒波的拿手绝活，除此之外，身在青楼，曼妙的舞姿，动人的歌喉，这也是必不可少的绝活之一。对于顾恒波来说，他的第三绝就是表演天赋，是同行这些姑娘可望而不可及的呀。顾恒波以唱南曲著称，对于演戏他也很擅长，曾经反串小生，与董小宛合演过《西楼记》跟《教子》两出戏。都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像顾恒波这样才艺双绝的姑娘，虽说是出身青楼，可照样有一大堆世家公子前来提亲。顾恒波那是老鸨子花费多年心血培养出来的摇钱树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让别人娶走呢？所以有钱的公子哥们登门拜访，花钱买醉，老鸨子不拦着。但您只要说有意想娶顾恒波，老鸨子绝对不答应。当然了，顾恒波虽说身在青楼，很多事情都是老鸨子替他做决定，但顾恒波迟迟未嫁，或者说没答应让谁帮他赎身，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在老鸨子身上。因为别看上门求亲的不少，可没有一个能让顾恒波动心的。顾恒波不是不着急，而是心里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。每到夜深人静，窗外下起毛毛细雨的时候，这种幽怨就会更加的烦扰心绪。顾恒波独自一个人坐在镜子跟前儿，看见镜子里那个一脸愁容的自己，不免心头一酸，悲悲切切地吟了一首《忆秦娥》：花飘零，帘前暮雨风声声，风声声，不知浓恨强要浓听，妆台独坐伤离情，愁容夜夜修银灯，修银灯，腰肢受损，影翼奋钉。顾恒波的这种忧伤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而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，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的。在外人看来，他的生活是繁花似锦，充满了欢乐，可您得知道， 像顾恒波这样的姑娘，就算是年轻的时候受人追捧，可是总有一天她经不住岁月的蹉跎，一样会有年老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谁还会想起青楼里有一个才艺非凡的姑娘叫顾恒波呢？都说英雄迟暮，美人白头，风月场里的姑娘最害怕的就是人老珠黄。真是到了那个时候，门庭冷落，遭人遗弃，这样的结果让人想想都害怕。所以那些青楼的姑娘个个都是趁着年轻，嫁人的嫁人，赎身的赎身，为的就是后半辈子能有一个着落。可是话虽说的简单，但是顾恒波在秦淮河畔住了那么久，目睹了身边那些姐妹嫁人之后的样子，他的心里更难受。您想啊，这些姑娘出身青楼，就算离开风月场所嫁为人妻了，能有几个是明媒正娶啊？多半都是为人姬妾，没有地位，家里正房太太肯定不待见这样的姑娘。所以人虽然走了，但是气可没少受。真说有一天家里老爷不宠着了，那您瞧吧，这些姑娘啊，往往比家里边的使唤丫头过得还惨，充其量就是有个地方能够安身。幸福二字对他们来说太难了。这种事情看多了，顾恒波的心里是越想越难过。瞧瞧眼下围着自己团团转的这些公子们，能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？无非就是逢场作戏，寻求新鲜罢了。不过虽说前途一片渺茫，可顾恒波对于幸福的追求还是残存着一丝希望。给他希望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顾恒波的一位秘密情人刘芳。刘芳那是南京城里的名门公子，年岁不大，可却颇有一番才气。他和顾恒波认识了得有三年之久，想当初刘芳也是因为顾恒波的才华才慕名而来的。自从头一眼见到顾恒波，就被顾恒波身上的那种气质和他的才华吸引了，以至于三天两头的往梅楼跑。可以说刘芳呢是梅楼的常客。刘芳不太说话，不像其他公子那样咋咋呼呼的，反而是每次来到梅楼都是安安静静地欣赏顾恒波的表演。起初顾恒波并没有注意到刘芳，或者说即便顾恒波知道这位公子姓氏名水，也没往别处想。今说来这儿的客人我见多了，没别的，都是贪图我的美色，就算有才华有品位的儒雅公子，人家也不会把我这种姑娘放在心上。可慢慢的，随着刘芳来的次数多了，两个人有机会单独聊天，互相了解之后，顾恒波这想法就开始有了转变。他发现刘芳这个人不光有才华，为人还很老实，除了欣赏顾恒波的才华之外，从没有提过任何非分的要求。而且两个人相处的时候，刘芳总是让人感觉他从来没有低看过顾恒波，这一点让顾恒波觉得很舒服。就这样时间一长，顾恒波对刘芳开始产生了爱慕之情，以前对未来的那种恐慌也随着刘芳对他的好一天天减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的希望。自从有了刘芳的出现，顾恒波的生活开始有了转变。他知道刘芳爱的是他这个人，也许老天爷真是对他太好了，让他碰上了这样一个心上人。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，眼看刘芳和顾恒波已经认识三年之久，